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十四集， 江峰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按了暂停，从茶几上拿了瓶可乐拧开，咕嘟咕嘟喝了几口，好像总算办了件大事儿。吴样知道，他指的当然不只是游戏进展，还有江峰留下的那条关键线索。江峰放下可乐，又有些犹疑。 人家是来给我送消息的，我刚才是不是不该打人的？ 哎呀，别管了，先出去试试吧，不行再重来呗。 江雨辰并不知道江峰的事，只当是纯粹在玩游戏。这次没有人再追来，虽然地牢依旧结构复杂，但没人追赶，江峰时间充裕，再加上他是个游戏老手，试错几次后还是成功逃了出来。 下个任务是什么？ 我都成在逃犯了，肯定得去找人帮忙了。 江峰说着点开任务提示，果然找到金水胡同的梅师傅。 也不知道这个梅师傅是干什么的。 江峰跟着寻路提示，很快就来到了1943年南平城一个名叫金水胡同的地方。吴样叫住江峰， 等一下，稍微慢点，看看这是哪儿。 哦，我给你截几张屏。 江峰操作手柄调转了几个视觉角度，给周围的街道建筑截了屏，又就近跳上一个房顶，迅速截了几张俯视角，赶紧跳下来解释说， 大白天上房容易被警察抓，你给我个邮箱地址。 图片很快联网发送到了吴样的邮箱里，他拿出手机查看。江雨辰好奇地问， 你们干嘛？还准备实地考察呀？ 对，1943主题游，顺便去给你找找那家美甲店。 切，没个正经。 江雨辰直接扫了个白眼给他。手机屏幕有限，吴样只能不断地拖动放大的画面，看得有些吃力。他虽然从小在南平长大，可对于游戏里这条名为金水胡同的街道以及周边的景物依然十分陌生，完全无法和现今的任何一条真实街道联系起来，说不定已经改造重建了。 能看看附近还有什么特色建筑吗？ 都是民宅，门牌都是1-2这种格式的，没有29号。 江峰沿着本就不长的胡同从头跑到尾，又小心翼翼地上临街溜了一圈。 路上都是警察，我先推进度吧，看看后面怎么发展，实在不行啊可以再回来。 和游戏中的几个 NPC 简短对话后，江峰很快找到胡同口一位等着载客的黄包车师傅，正是梅师傅。交谈过后，江峰坐上梅师傅的车，很快就被拉到一个叫做29号公馆的地方。江峰激动地攥紧手柄， 就是这儿了。 现在截一张南平城的大地图给我，能显示你目前位置的那种。 江雨辰看得一头问号。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吴样没有再跟江峰继续打剧情，而是匆匆离开了江峰的住处，来到了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此时华灯初上，街道两侧中高端商场林立，路过的情侣正聊着刚刚看过的电影，三两结伴的女孩子手里提着购物袋，满心欢喜地去网红餐厅里吃饭。处处充溢着现代都市的气息，和游戏中的南平城大相径庭。 你确定是这儿吗？ 吴一周将信将疑。吴样抬手指了路边一家名叫克莱米亚的高端定制蛋糕坊。 看着眼熟吗？ 29号公馆。 吴一周看了一眼吴样拿起的手机， 里面正是游戏中29号公馆的截图，与眼前的店铺外观几近一致。武样走进这座二层小楼，见暗红的砖墙上钉着巴掌大的一块小铜牌，介绍着这座20世纪俄罗斯建筑的历史故事。干净透亮的橱窗里，华丽精致的蛋糕样品点缀着金银色料，每件都恨不能把我很贵写在巧克力装饰片上。 先进去问问吧，我在外面等你。 别乱走啊。 他放下白猫走到店门口，还没等他迈上台阶，门里头一位女营业员就带着经过培训的标准式笑容微笑替他拉开店门。 女士晚上好， 欢迎光临。 店里的其他两名营业员紧随其后，惊人默契的异口同声，这迎客阵势实在让无恙不买点东西都不好意思出去。他走到冷柜面前，随便挑了个切块蛋糕，请营业员姑娘帮忙包好，然后趁着结账的功夫拿出了翻拍的扬州工卡照片，问营业员是否见过。营业员对着照片认真端详了好一会儿，还是摇了摇头， 没印象。 你们这儿10月5号有什么活动吗？ 哦，我们的活动是这样的，会员购物满2000返100的折扣券，满3000返200，11期间都有效的。 营业员指着立在墙边的一张易拉宝海报热情介绍， 您是我们家会员吗？ 我记不清了，能帮我查查吗？ 可以的，您稍等啊。 营业员在电脑上操作了几下。 您怎么称呼啊？ 扬州，大扬州的州。 手机尾号5140。 营业员已经查到结果，然而营业员查到的号码却和江峰提供的扬州号码并不一致。吴样正犹豫要不要应下，营业员却立刻自顾自地说， 哎，不对，这是位男士，女士不好意思啊，没有查到您的信息。 没事没事，先把那蛋糕钱结了吧。 吴样摆了个装傻充愣的笑容，心想应该是没找错地方。店铺橱窗外端坐的吴一舟面前已经围了三个高中生模样的女孩，其中一个女孩端着个一次性纸碗，里面装了半根烤肠和一小块华夫饼，另一个女孩正在拿手机给她拍照。吴样记得医生叮嘱过，猫咪代谢糖分的能力有限，烤肠是绝对禁忌。小女孩喜欢小动物，她能理解，也愿意借他们几天玩玩，可随意投喂的行为却让她略略有点不高兴。吴样还偏偏最不擅长隐藏着不高兴，于是不经意的就蹙了眉。吴一舟见女主人提着盒蛋糕出来，悠悠抱怨， 怎么那么久，我这差点就要被人给拐走了。 他缓步走近，眉梢一扬，客客气气地问， 看上哪个了？我白送行吗？ 吴样短发利落，人高腿长，冷眼蹙眉的时候难免带了点气场。三个女孩齐看向他，被这番话搞得有些莫名其妙，再加上突然出现的白猫主人看似来者不善，于是便相互牵扯着迅速离开了现场。吴一舟瞥了眼女孩们的背影，故作遗憾， 啊，都被你吓跑了，没机会了。 那怕什么，你多坐会儿，等下一批好好挑一挑，我就先回去了。 说完还真就转身走了。 哎，你不要这样啊。 吴一舟长长的喵了一声叫住他。吴样其实真没打算要走，只是想收拾一下这个不知好歹的猫崽子，他好吃好喝的供着他，他居然扬言要被一碗垃圾食品给拐走。 你这叫始乱终弃，要遭报应的。 吴样闻言驻足，刚想回头呛他一句恶猫先告状，却不料蹲在地上的吴一舟竟可怜巴巴地看着他，还难得地撒了个娇， 今晚冷死了，脚都麻了， 吴漾心就软了，于是叹了口气，折返回去，拆下围巾给吴一舟缠成个粽子，这才把他抱起来。这条商业街是步行街，吴漾抱着缠成一团的猫馅粽子走去临近的马路打车，一阵夜风吹过，直接顺着他才卸了围巾的脖子钻进衣领，叫他不禁打了个机灵。还真的是秋天来了。这时吴一舟突然在他怀里动了几下，吴漾感觉到了，低头看他， 怎么了？ 他没说话，只是换了个姿势，就直接把脸埋进吴漾的臂窝里，因为裹着围巾莫名的就带了几分憨气，直接就把吴漾给逗笑了。 喵！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翻。